因为睡得实在太晚，早上根本就没办法爬起来，白毅几乎又是把他拖下床的。安宗昨晚四点才真的合上眼，本来就极度的疲倦，所以这一觉睡得根本就不想醒过来。他窝火地问道， 急什么呀？下午四点才到机场，你让我睡到一点也没什么问题吗？ 你怎么老是像个女人一样赖床？我要准备一些东西，你得帮我理。 哎，就女人能赖床啊？你他妈的性别歧视吧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别拿我跟女人做比较。得了，什么东西啊，老子我理还不行吗？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媳妇儿，你就拿自己媳妇当民工啊？ 只是这种话想着就觉得害臊，更别说是讲出来了，所以他也就懒得跟他拌嘴。洗漱之后，白毅递给他一个包子说， 吃早饭吧，等会儿帮我包几样东西，反正你力气是有的，到时候每人拿一袋子。 安宗接过包子咬了一口，撩了撩袖子，看着他从壁橱里又翻出了很多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像剑匣一样的东西，这个玩意儿他只有在搬家的时候才看到过一次，只知道白毅很宝贝，平时根本不会拿出来，即使过去几次危机的时候也没见他取出来过。安宗嚼着包子纳闷地问道， 老白，机场禁止带管制刀具的，你这玩意儿算是违禁品，带不出去的。 白毅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揭开了外面的布套子手， 这不是刀具，是一个剑鞘，到时候我会给他们看的。 安宗这下更纳闷了， 他这是去干什么呀？和那些小青年一样玩 cosplay， 没事带那么个碍事的家伙做什么？ 哎，我本来想着这辈子都不用再拿出这玩意儿了，不过这次万不得已也只好用到的。你就不能吃快点啊？我还有些东西要你帮忙弄呢，别磨蹭。 安宗瞪了他一眼，三下五除二的把第二个包子全都塞进嘴里，抹了抹手就去给白毅当助手。他的东西与其说是多，不如说是麻烦。首先他带了几包糯米一样的东西， 这是什么？ 他因为忙得不可开交，就头也不抬地回答， 阴阳米，把这些放在红色的布袋里，我分了三份给你和我还有六子。还有这是辟谷的求离五黄散，你用黑色的布袋装起来，记得密封的好一下，这玩意儿非常臭，到时候撒出来别人还以为你狐臭呢。 韩宗看到他跟个卖老鼠药的药贩子一样，将一包包的东西塞给自己，又给了几个不同颜色的布袋子。之后他拿出一个木盒子，里面放着防震的塑料膜。他把兽丸放了进去，还有鲜黄币和那块奇怪的铜钱。所以与其说是他的东西多，不如说他的东西怪，有些还必须要包裹成很奇怪的样子。 看来这次老白是把他的所有家当都带上了。 我过去给你的护身符你带了吗？ 安宗从脖子上掏出那个怪挂件给他看。 嗯，带着呢。对了，你需不需要啊？六子那里开光的宝贝不少呢，要不要去挑一两件压压邪啊？ 不，我不用，这些东西对我的作用不大，只要你不出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 白毅似乎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，好像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给自己弄一个什么护身符。他那么一说，安宗心里暖和了不少，咳嗽了一下，继续帮着打包东西。等这些东西折腾完，就开始整理自己的私人物品。正像白毅所料的那样，他把东西全部打包装箱后，差不多也已经是一点半了。午饭凑合的吃了一碗面，就得出发去机场与六子会合。如果再让安宗赖一个小时的床，估计收拾东西的时间会非常仓促，甚至可能导致最后遗漏些什么东西。到了机场那里，六子已经在等了，看他们带的东西也不少，就上来帮忙。于是每个人拎着个袋子，白毅把那个最占体积的剑鞘拿了出来，先到安监部门做个登记，编理由这种事根本难不倒这个闷骚狂，再加上六子的帮忙，他们这群人只在机场停留了没多少时间就放他们上去了。最主要的还是这些东西都不算是违禁品， 一般人看都不一定能看明白。你说你带一包糯米，而且量还不多，他们干嘛拦着你啊？当然了，安宗现在也知道了为什么白毅一早就把他拉起来做这些，因为他知道机场里带这些东西都是有数量和重量的限制，所以他们只有分批拿才能顺利通过。上了飞机，六子让他们干脆补眠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安宗十万分的赞成，估计到了之后他们连合眼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于是安宗二话不说就继续睡觉，直到白毅拍着他的脸把他推醒，安宗才咽着口水朝窗外看去，发现已经到了。西宁古来就有西海锁钥之称，是青藏高原的东方大门，在古代是羌族人的聚集地。在路上，白毅就告诉安宗说，西宁其实是昆仑山脉下来的一个大支脉，祁连山系中的一系，可以说算得上是风水十分奇特的。因为这里宏观的来说是三江源头，除了黄河之外，还有长江、澜沧江都是这里发源的，三龙聚尾皆不可分，腾九霄而不散龙气，是绝对聚气的宝地。到了西宁机场，他们推着行李出了机场。出乎安宗意料之外的是，这里虽然说接连着青藏高原，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高原反应，只是感觉气温要比南方低许多，真不愧是拥有夏都之称的避暑圣地。六子掏出记事本对他们说， 老板在这里的据点我已经查到了，不过对方应该已经知道那老家伙挂了，所以啊，到了那里你们别说话，一切由我来，东西拿到之后我们就走，别和他们有纠缠。 安宗这才突然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于是拍着六子的背问道， 你老板他要去马都的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在西宁，离马都还有些路程呢。那么我们到底要去马都的哪里啊？ 六子正要开口，就听到白毅说道， 去阿尼玛青山。 六子看了一眼白毅，点了点头说， 没错，赵老板最后的一道安排就是在阿尼玛青山的补给点这里。哦对了，老白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只是做出一个推断，因为如果说是山水之间造神殿的话，那么只有阿尼玛青山有这个资格。 三个人一边说一边走到一辆旅游私车那里，六子说了个地址让司机直接带他们去。下了车发现这里是一个卖五金零件的地方，一个穿着背心的当地青年在修摩托车，看到六子走过去就问需要什么零件。六子给他们使了个眼色，对着那小子口气很大的说了一句， 我找你们老板薛子琪。 这小伙计一听六子这口气，又看了看他们，低声的说， 老板在后堂屋里，你们自己进去。 听完六子就先一步进了狭窄的小屋子，这里明显闷热了许多，一个铁皮的摇头风扇吹着风，一个穿着蓝格子衬衫，年纪大约在60多岁的老头子坐在那里看着报纸，乍看过去一点也不像是道上混的，倒是有些像学校看门的老头。六子走过去，口气明显客气许多，眯着眼睛笑道， 齐叔您好啊。 老头摘下老花眼镜抬头看了看他们，最后也扯着嘴巴笑道， 这不是赵老弟手里的得力干将阿六吗？怎么了，想到我们这儿来了？ 我是来取前段时间老板放在您这儿的几件装备。 瘸子齐眉头皱成了川字形。 哎呀，这赵老弟不是前段时间刚刚不幸过世了吗？啊，怎么这次你要来拿装备准备单干呐？ 单干是干不起来的，你也知道我就那些斤两。不过这次来嘛，我是希望能够和齐叔您合作。 哦， 你也知道赵老板这次呢准备搞的东西很大，但是我敢肯定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搞什么。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但至少我是他的心腹，即使他没有直接告诉我，凭我手头的消息已经差不多知道个大概了。所以啊， 如果您肯把这些东西继续给我使用，我拍着胸脯保证成功率绝对比赵老板的要高。他知道的我也知道，他不知道的我现在也有所了解。您就当是和赵老板合作，之后好处我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再提 15%。 啊，如果您不答应，我也知道另外几家或许会有兴趣。